当大火桌旁一坐，我就可以往那桌上一摆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客人快把他的胃口打开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人人都喜爱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只要桌上摆上一盘，我就可以看到人群摆摊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胖有瘦，也有各种的。人都喜爱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泡菜，泡菜，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，泡菜，泡菜只是一盘小菜，泡菜，泡菜，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，泡菜，泡菜只是一盘小菜。桌旁一坐，我就可以往那桌上一摆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客人快把他的胃口打开。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。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